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院，古代呢也称右，《汉书》说：“院为马牧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圈，就是养马的地方，哎，当然不是说马圈，它得有马跑的地方，能跑起来喝水，那个叫圈，就是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哎，埋怨的圈的上半截。后来这个圈呢，就成了供帝王游玩涉猎的皇家园林了。北京从明清开始就有了四园之说，啊，当然北京话一般念园啊，就是南园、北园、西园、东园。按照当时的记载啊，南园就是南海子，在永定门外大红门，北园在安定门外约10公里处的来广营，西园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东园在东安门内之南。作为地名，这些个院一直流传至今。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城的扩大，北京的园也变多了，模糊了，也变得有点费解了。不少北京人啊，已经很难准确地说出这四园的位置。咱们就拿南园来说吧，清朝时期的南园范围很大，基本覆盖了从南三环到南六环，从京开高速到京津唐高速之间的整个这个广阔的范围。那在老北京呢，这南园可是荒郊野外，那叫城南20里有右，约南海子方160里。这是《地经景物略》里记载的南园。到了明朝末年，这个天下一打仗了，也因为管理不善，渐渐就变荒芜了。等到了清朝，这南园就可以重修了，居民呢逐渐增多，形成了集镇，叫南园镇。当然现在就已经是高楼林立、人口密集的城镇居民区了。现如今呢，住在南园这一带的听友们，您要听到我说这些个南园的变化，您有何感想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给大家讲一个老北京，这叫可姑进京这么个故事。可姑这个小孩啊，家就是住在南园。不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咱们还得讲一讲从南园到北京城这一路曾经发生的故事。话说在明清乃至到了民国的时候，家住南园的人啊，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北京城。因为什么呢？那时候南园还是荒郊野外呢，只有进了永定门这才叫北京。所以呢，从南园到永定门，甚至到前门的这一路上，也就留下了很多呀，哎，进北京的故事，我给您呢，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到来话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自古才人千载恨，至今甘李二锅头。这是清朝诗人啊吴彦奇的诗。那他为什么对这二锅头情有独钟啊？这个二锅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啊？咱们老北京有个词儿叫酒腻子。好喝两口的人呢，到了酒馆要上一杯酒，再占个位子，哎，馋酒的时候呢，嗦了一口钉子，哈哈，或者嗦了一口咸菜条，抿一口小酒，一坐就是大半天儿。这是明清时期北京的侃爷们闲来无事腻在酒馆里闲聊成就的一种特有的京味的文化。前门、西四、西单、东单、鼓楼大街等街道，这个小酒馆是林立的，当时呢也成了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在前门外粮食店街呀，原来有一家叫袁生浩的酒馆。这袁生浩究竟是什么时候创办的呢？这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在民间只是口口相传，大家伙一致认同袁生浩的创办人就是晋南的商人。这晋商的商号遍天下，举国呀都崇尚做官。在当年举国都崇尚做官的那个年代，哎，唯独这个山西人啊崇尚经商。哎，都是学而优则仕，人家山西人不是啊，人家是学而优则商。那商都是儒商。晋商呢是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经称雄商界500多年。在世界上您提到了犹太商人，您提到了威尼斯商人，还得提到晋商，这是世界史上的三大商人。相传啊，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北京城煤炭的供应短缺了，明朝皇帝决定从山西晋南地区这个移民当中选几百个呀懂得采煤技术的百姓，到京西的门头沟山区安家落户。当时呢平阳府，平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临汾，有一家运煤的运粮食的豪商大户，他主动派了100多辆马车，备足了粮食，备足了草料，准备运送移民队伍。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在红桐大槐树下集结宣誓出发，那是跋山涉水走了一个多月。当队伍行到了北京六里桥附近的时候，有几匹拉粮食的马因为体力不支病垮了，没法跟队伍前行。当时呢官府的兽医站就设在了前门附近。移民队伍向门头沟进发以后，掉队的几辆马车呢就被带到了前门外。那么有几匹原马呀也因为操劳过度就累死了。那这个马累死了，这粮食他拉的粮食就运不到门头沟了，只好就在前门外是就地销售。嚯，当天恰逢是大集，当时的风俗啊是3日一小集呀、5日一大集。哎，过去没有市场啊，没有这自由市场、自选商场啊，那就是靠集市，到集市这天等于就是大的自由市场。那么前门外呢，当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星罗密布的是什么呢？都是破旧的民宅，哎，水沟啊、庄户啊，这片土地也是沟壑纵横，各种的水道。但是这块地方临近皇宫，上这儿来赶集的不仅有京城的平民，也不乏一些个达官显贵穿梭于集市之中。哎，这个睿智的山西商人就发现这儿除了临近皇宫之外啊，水系也特别发达，这条集市那是通往码头的必经之路。晋南商人认为呢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也就开始在粮食店街呢建了粮铺，在前门外就做起了粮盐生意。到了明朝扩建外城以后，前门一带也就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更吸引了很多商人前来置业。前门从此就成了京城寸土寸金之地，这里人来人往，商贾云集呀， 热热闹闹的延续了数百年。近600年的历史积淀，使前门大街成为京味文化的代表。啊，原声号变一方，全聚德六必居，都一处都在这儿安营扎寨数百年。其实呢，北京地区的白酒啊，这个白酒古代就是烧酒，一说喝烧酒烧刀子，就是白酒。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北京地区的白酒起源于元代。哎，从元代开始，800多年北京这开始烧酒。据历史记载，所谓酒品之多，京师为最，就是北京这烧酒啊，酿酒这个工艺最好啊，而且各种的酒都有。说康熙19年的时候，就是1680年，前门外这个酿酒作坊袁生浩有三个技师，叫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这哥仨呢，为了提高烧酒的质量，发明了掐头去尾取中段的这个蒸馏工艺，北京的二锅头传统酿制技术从此就诞生了。那这个二锅头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它怎么做呢？咱们呀，留一个小扣子，明天再跟您说。那下边啊，还有点时间，咱们呢，说说这个可姑进京这个故事。那这是出自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的我们相声里的一个传统的很精彩的单口相声。当然现在呢，很少有人说了啊，我呢，就给您说说这个。当然今天也说不完。咱们呢，哎，说到哪儿算哪儿，明天您接着听。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 这个可姑进城的故事呢，就出在北京的永定门外。离城16里地有个南园。啊，南园大了哪个村啊？这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这样一吵吵出去，那这就不好了，是吧？人说我们村不这样，我们没这人，这影响团结。因为这笑话闹得太大了。说这村里啊，住着一家大财主。这老当家的呢，姓这个奔，怎么还有姓奔的呢？那他叫什么？叫奔德木，奔德木，奔德木是什么呀？就是那啄木鸟。啊，奔德木怎么叫这么个名儿？说白了吧，我也不能直说是谁是谁。反正这奔德木这奔老财有钱。怎么个有钱呢？水旱田啊有600多亩，长短工雇着100多位，跟前是一儿一女，闺女大儿子小。闺女呢嫁的这人可太好了，那嫁给谁了？前门外外务区警察署的署长。哎，前门外过去这归外务区，天桥的都归这管。一说外务区，老天桥都知道啊。那个老的那些个艺人们一提都是外务区啊。为什么归他们那管？那警察署的署长，您算多有权利啊？闺女嫁给他了，儿子呢？虽然18了才开始念千字文，他这没学问不怎么样。对了，但是他爸有钱呢，他姐夫也有势力呀，这是小舅子呀。这个也不是说所有小舅子都可恨，反正是有那个小舅子，也就仗着他姐姐了。哎，他起的名儿都好听，起的叫什么？叫鹧鸪啊，叫奔鹧鸪。奔鹧鸪，他爸爸叫奔德木嘛，反正这都是代号啊。这鹧鸪是什么呀？就是长寿的一种鸟类。哎，给这名起这个还挺有意思。但是呢，本村人全不叫他这个大名，都叫他嘎鸪。嘎鸪，对了，还有叫可鸪，反正都是不太好的名。反正咱就也甭较真儿，咱就管他叫小可鸪啊。有这么一年正月初二，这奔德木呢把小可姑叫到跟前儿。儿子，你吃完了早点啊，你穿好了你娘给你做的那个蓝绸子新棉袍子，戴上那个李富尼的帽头啊， 还给你准备了一头驴，对吧？给你弄了一套，哎，入套行李搭在驴背上，上你姐夫那去拜年去啊！到那儿住上几天，看看这个街上啊，有那个走会的，就是花会呀、啊，民间花会啊，你看看热闹，到戏园子里啊，听听便宜戏啊。对了，记住了，千万别忘了啊，告诉你姐夫。过了破屋以后，让他把警察派来。为什么？咱家这个债啊，好些人都不还，过了破屋之后，让警察帮咱催催债。听明白了不？听明白了。嚯，一人俩一通紧忙活啊，牵驴喂驴，打点入套。那位说不对呀、啊，这小可姑的姐夫不是外五区的警察署的署长吗？那家里得多宽敞啊，住家了还用带行李干嘛呀？来，人家这个奔登木奔老财想的有道理，住姑爷家那人家嫌脏啊嫌土啊怎么办呀、啊、不能招人不待见。但是你住店一天光被窝钱就得花几毛，所以呢带着行李，您想一共才十几里地，小驴这么一驮，孩子这么一拉，这些天能省个十块八块的。嘿，这一边收拾啊，老头还嘱咐呢，说小啊，小啊就是孩子啊，农村人叫小啊，嗯，小啊，你牵着驴啊走大道，走大道可别大意，不能光往前看啊，这个道上贼太多，走三五步啊你就回头，回头呢得看看驴背上那入套，那就是你往前走的时候不回头的时候，你手里头那个缰绳啊也别撒开啊，记住了，道上贼多啊，贼多。哎，我知道啊，我上不了当啊。对了，到那儿别忘拜年啊，拜年不分长幼，凡是比年龄大的就拜，拜完以后就张手，人家给你压岁钱，记住了没有？能弄多少弄多少。哎，记住了。嘱咐完了呢，这小可姑啊拉着这个驮入套的小驴儿就走了。这个小可姑啊还真听他爸爸的话，走一步一回头，您算这十几里地他得走到几儿去，好，差不多就赶上啊倒背着身牵驴了。可就这么走还是出事儿了。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他从南园到大道走了八里地就到了大红门，在官道西边有个小买卖，他就是茶酒馆。怎么叫茶酒馆？就是一个小门脸，夏天呢跟门口啊搭个小席棚，哎，卖个茶水卖个酒啊，再卖个小菜儿，那拌黄瓜炒豆芽也就这个。等天一冷，这门口的这个小席棚就撤了，但是屋里呢添上馄饨面条酱肉，哎，茶呀酒啊每天都有。小可姑呢打这小买卖啊门口路过，可是也不渴呀也不饿。为什么呀？人家里头饺子吃的饱饱的，宴茶喝的足足的，哎，就盯着往前噔噔噔走道呢，慢慢悠悠的溜溜达达的，哎，拽着缰绳，几乎就是脸冲南脊梁冲北啊，倒背着头看着这驴倒背着走。可他这走法你说这不是挺注意的吗？哎，可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谁呢？就在这茶酒馆里靠玻璃窗户坐着俩小偷。这俩小偷干嘛呢？小偷赶上放假跟那坐着啊喝酒呢。那位说你别胡说八道，这小偷怎么还放假？哎，小偷过年放假，为什么呀？您想啊，过年了过节的时候这偷东西啊可是损大德。为什么呢？你让人一辈子不顺序，让人逢年过节想起来就得骂人家一辈子不顺序啊，他得挨一辈子骂。比方年三十丢个东西，一到年三十就想起来，甭管哪年，呵，那年年三十我居然丢200块钱，那小偷该杀，偷我这200块钱，烂嘴啊，这一辈子不得好死，子子好，这么一骂每年都这样，人自个儿也不痛快，这小偷 他也讲点迷信，他也觉得这不好。再有一个过年的时候啊，白天晚上的，你说这大家伙儿不是去拜年去啊，就是跟家哎耍耍钱，说现在话修修长城，这不得下手啊，费半天劲偷不着什么啊，干脆过年啊过节啊，哎小偷也放假得了，这是一个行业里边不太成文的规定。这俩小偷就是这样，一个叫张三啊，一个叫李四，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也不干活，哎咱就喝点顺心酒，吃点舒坦饭，踏踏实实歇这么半个月。所以他们离开北京城，离开了繁华闹市，往南走，索性干脆出永定门。喝着一出来还挺好，风一吹啊，尤其冬天他这风吹的飒利啊，喝穿的还挺暖和，没事早往去，一直就溜达到大红门，到这小酒铺，把随身带来的酱牛肉啊鸡胗儿往外一掏，每人要二两酒。哎哥哥，哎兄弟，咱们呀也得歇歇，哎呀呵呵，这一辈子呀不能天天的干，干什么也如是，哎这精神头不能老紧绷着。哎你看尤其干咱这行，哎哎哎哥哥看这个。你看什么呀，你这咱不说咱歇着，不是哥您看这，您看看您看看。晚窗外边一看，哟这事儿新鲜啊。都知道张国老倒骑驴，这小子干嘛倒着牵驴啊，哥哥您看是不是别扭，我看这别扭。而且你看这小子穿的衣裳还都不错，这么好的衣裳他非倒着走。这摔个跟头就全脏了，这就是怎么回事，这是。还是这个张三比较聪明，哎兄弟，我看这意思啊，这准是土财主的儿子进京串门子去。兄弟，这买卖咱要不捡可是白不捡。哥哥我也是这么想，哎对了，这个送上门来的吃食咱干嘛不要啊，哎对，咱偷他去，哎当然人说的都是行话，你在小酒馆里不能直接偷他去是吧。可问题是这样啊，这俩人这不是刚喝了两口酒吗，又赶上外边天也冷，喝这精神他也振奋，还要打得赌，他怎么个赌法呢，咱们呀明天再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又到了咱们《北京小曲》的单元了。提起酒呢，北京的二锅头是最有名了。咱们北京的小曲儿啊，少不了唱酒的曲目。今天咱们要听这个小插曲儿，叫《酒名》，把什么莲花白呀、竹叶青啊、状元红啊，都串成一个小故事，哎，很好玩。我给您唱唱这个《酒名》，伴奏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